春少年是杨洋红，你是主人翁。要雨的雨，要风的风，雨要龙门就不同。青春少年是杨洋红，可是太匆匆。流金岁月，人去了空，人生渺渺在其中。荣华富贵呀飞呀飞，世上红人呀追呀追。荣华富贵呀飞呀飞，不是往下歇一歇。能不能远走吉祥夜，吉祥愿有家财万贯，买个太阳不下山。能不能远走吉祥夜，吉家财万贯，买个太阳不下山。愿用家财万贯，买个太阳不下山。 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音乐导航，我是肖辉，感谢各位密切的来关注你最认可的这家电台，来走进我们每天三十分钟的节目中。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跟各位分享到的就是黄安的声音给我们带来的这一首《样样红》。青春少年是样样红，可惜太匆匆，愿用家财万贯，买个太阳不下山。好词好曲好声音，小时候我们最熟悉的一首歌了。小的时候我们听的是旋律，现在听的我们是感叹，有的时候会觉得五味杂陈。黄安呢，虽然是属于那种嬉笑怒骂不羁于世，样样红，新鸳鸯蝴蝶梦，却是愁肠百结。好音乐永远是不会过时的，当然不管人们对他是怎么的评价，很少有人去否定他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音乐成就。在伴随着八十年代出生的人长大的声音中，黄安应该算得上是浓重的一笔。音乐导航正在直播，来听何静《月亮偷着哭》，以及黄格选《爱你和从前一样》。 要怪就怪那一场大雪，让你迷了回来的路，爱叫人想得两眼模糊，我竟然不知你停在何处。分享太多的苦，爱叫人盼得同心呵护，你何时回来我不停倒数。天上海上没有路，月亮在偷着哭，想要满足无从弥补，思念如风吹不散心头的孤独。天上海上没有路，想要飞渡不够技术，情到如酒醉不出梦中的幸福。要怪就怪那一场大雪，让你迷了回来的路，想得两眼模糊，我竟然不知你停在何处。要很久很那一次赌注，让我分享太多的苦，爱叫人盼得同心呵护，你何时回来我不停倒数。天上海上没

平安车险4008600，一个电话通通搞定， 报价超精准，零误差， 支付超安全，零担忧， 赔付超简单，零烦恼。 我是胡歌，4008600，好车险选平安， 4008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常请晚星，请背影，不用替我太挂心，常劝心境应恬静，别无事也带泪痕。如近来共你相拥之时，常常略察觉你稍带冷感，全因你身边许多现时暂时没法兴奋。常请眼睛不要醒，不用太过看得真，常劝哭声稍冷静，谁知你算有裂痕。你一前为我工作生存，是我冷的背影，全因你当天刚巧有事，扮完便送我访问。 在休息了之后，音乐导航继续前行。回到这个小节，我们来听到的是王菲的这一首《借口》。 贴吧十年代至今，歌曲歌声依旧觉得好听的，望眼当今国语和粤语歌坛真没那么几位了哈。张国荣啊，谭咏麟啊，徐冠杰、Beyond 是其中的一些佼佼者，当然还有那些独特嗓音的徐小凤和梅艳芳等等哈。关淑怡、陈慧娴算得上是九十年代较为优秀的歌手了，逝者已逝，生者如斯。听听他们给我们留下来的那些经典歌曲，相信你也会很喜欢的。来，请出谭校长给我们带来《爱在深秋》。 如果命里早注定分手，无需为我假意挽留。如果情是永恒不朽，怎分手以后，让我倚在深秋，回忆逝去的爱在心头，回忆在记忆中的我，今天曾泪流。请抬头抹去旧事，不必有我，不必有你。爱是可发不可收，你是可爱到永远，我是真心舍不得你走。有日让你倚在深秋，回忆灭去的我在心头，回忆在这一刻的你也曾泪流。深秋，回忆逝去的爱在心头，回忆在记忆中的我，今天曾泪流。请抬头抹去旧事，不必有我，不必有你。爱是可发不可收，你是可爱到永远，我是真心舍不得你走。有日让你倚在深秋，回忆灭去的我在心头，回忆在这一刻的你也曾泪流。 舞台上的他劲歌热舞，体力旺盛，舞台下的他回忆着岁月点滴，感慨万千。这就是用歌声见证着香港乐坛起落浮沉的谭咏麟，霸气外露，情怀深藏。130多张的个人专辑，不下400多场的演唱会，年年25岁的心态，也是为谭咏麟赢得了香港乐坛不老神话的一个美誉了。不过他显然更喜欢大家喊他谭校长了。今天要分享的歌曲就这么多了，来听陈百强《念亲恩》。 长夜空虚使我怀旧事，明月朗相待与你。 新的一年，平安车险将继续秉承客户至上的经营理念，为广大车主提供更多的优惠和服务。